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那淡金色光芒的渲染下，波塞西的头发随风飘扬，澎湃的金色光芒掩映之下，一个接一个魂环从他体内释放而出，每一个魂环上都蒙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彩，隐约能够看到全部九个魂环里最低级的都是万年级别，这就是守护着海神岛的大祭司海神斗罗的实力，此时正用他的力量点燃着神圣的仪式。灿烂的金光，越来越强盛的金光，将海神殿内每一个角落都完全照亮。唐三曾经在拔出海神三叉戟的时候点亮的魔纹，此时在波塞西所释放的金光作用下再次闪亮，神圣的气息令每个人内心中的杂念都被完全剥离。尽管这是唐三的神奇传承，但能够见证这一幕，对史莱克七怪的其他六人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只有真正经历过这种神力的洗礼，他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时间中也同样达到这样的层次。唐三站在波塞西身边，静静地感受着波塞西所释放出的能量，心中大为震撼。 原本以为我的魂力达到99级后，应该足以与波塞西这样等级的强者相比了，可当波塞西真正释放出自己的威力后，我这才明白，就算大家都是99级，实力却依旧有所差距，比比东和波塞西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波塞西身上那神圣的气息不是来自于海神的力量，而是在他自己身上，海神的能量已经潜移默化到每一分能量之中，如果非要找一个参照来对比的话，那就只有千仞雪。眼前的波塞西就像是没有第十魂环的千仞雪，他虽然还是99级，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神级层次，只是因为他的使命才令他永远也无法真正的走入那个世界。难怪啊，以深海魔晶王那样强大的实力也不敢过于靠近海神岛，更不敢来与之抗衡。有波塞西在，再加上海神岛所凝聚的海神之力，就算是现在的千仞雪想要将海神岛毁灭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海神留下的力量，也是波塞西忠诚于海神所得到的力量。 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的神色变得十分平静，他在默默等待着那最后时刻的来临。身影一闪，波塞西的身体已经变换了一个位置，从先前与唐三并肩而立移动到他面前，与他面对而立。此时的波塞西就连双眼都已经变成了金色，他身上的九个魂环同时扩张开来，增大到直径3米开外。唐三只觉得一阵温热的能量从自己身上掠过，他的身体就被波塞西的九个魂环笼罩在内了。九个带着淡金色的魂环同时笼罩两个人，这种奇景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还是第一次见到。庞大的能量波动依旧十分柔和，只是这点亮了的海神殿却已经变得无比绚丽。璀璨的魔纹大多以波浪的形式出现在海神殿内，密布在殿顶、殿壁以及他们脚下的七座平台之上，那金光就像是水银一般慢慢地流淌。神圣的能量波动令这里的空气似乎都孕育着海神的气息。波塞西手中的权杖此时就在他和唐三之间，权杖上的金色菱形宝石变得越来越亮，但那光芒却一点也不刺眼。在那金光的照耀下，唐三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也渐渐地闪亮起来，温热的感觉瞬间蔓延全身。在这一刻，唐三只觉得自己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活跃起来了，在尽情地舞蹈着。也是在这一刻，一直没有被海神能量压制的修罗神能量也被那柔和的温热能量渐渐压迫，一点一滴从唐三的左臂处退去，竟是无法再阻碍海神能量传遍唐三全身。隐约中，唐三感觉到修罗神之力已经被海神之力重新逼回了自己的昊天锤之中，这座海神殿感觉上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法阵，而唐三所在的中心平台就是这法阵的阵眼。 金色的六芒星开始在唐三与波塞西脚下亮起。这个巨大的金色六芒星直径足有5米，六芒星的六个角分别指向另外六座平台，六道金光分别从那六个角释放出来，射到那六座平台之上。顿时，六道巨大的金色光柱从那六座平台处骤然升起，每一个光柱都布满了所在的平台，也同时将唐三的六个伙伴身体完全吞噬其中。六怪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一股奇异的能量所牵引，他们的精神力都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种特殊的精神波动与他们的灵魂连接在一起。在意念中，他们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撑起了一座房屋的柱子，身体再也无法移动分毫，就连呼吸的节奏也被那金色的光芒所控制。波塞西注视着唐三，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唐三，你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海神是掌控大海一切生灵的神，作为海神的传承者，你将为了保护你的子民而不遗余力。唐三，你能够做到吗？ 我能。 海神是光明的代言人，是大海的掌控者，你能让自己的心中善良永存，将海神的力量永远用于正义吗？ 我一定将海神的正义带给人间。 海神拥有统御大海一切的力量，作为海神的传承者，新一代的海神，你要时刻记住，不能辱没了海神的尊威，要将海神的神光播撒在大海的每一个角落，用你的神力辅助你的子民，不让任何外敌入侵。 是的，我一定会做到。 郭塞西的目光仿佛要洞穿唐三的身体，两人目光接触，唐三并没有试图闪避或是阻挡，任由波塞西那凌厉的目光看入自己眼眸的最深处，就像是看透自己的灵魂一样。他知道波塞西的问题并不是例行公事的询问，而是代表海神做出的询问，也是来自于海神的考验。波塞西看到的是唐三的内心世界，他的目光捕捉到的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内心世界。他满意点了点头，手中权杖前点，让那权杖上的菱形金色宝石贴在了唐三额头处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上。 海神的荣耀将因你而延续。 一股灼热的能量骤然从那菱形宝石内注入到唐三的脑海中，唐三只觉得自己的灵魂仿佛在一瞬间炸开了，那曾经多次出现苍老而浑厚的声音在这一刻再次响起。 海神九考，第九考，海神传承，开始。 唐三的精气神立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六年的努力通过了海神八考，这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光芒闪耀，波塞西将权杖高高举起，一道金光电射而出，直接射在了大殿的顶端正中心位置。顿时，强烈的金光从天空中的波塞西还有唐三脚下的金色六芒星顿时亮了起来。金光闪耀，浓郁的光芒将唐三和波塞西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而那从权杖中射出的金光却在这一刻散开，化为一共13道金光从天而降，在六芒星外围形成了13团金色的火焰。一个巨大的金色虚影从波塞西背后渐渐浮现出来，这个身影唐三再熟悉不过，正是那曾经救过他性命传授他神迹的海神。只不过波塞西背后出现的这个海神虚影比唐三曾经见过的要清晰得多，虽然依旧看不清相貌，但却能够看到他身上穿着一套华丽的金色铠甲。 神圣之门即将开启，海神的神奇即将传承，海神的候选者啊，请走入海神为你开启的大门，用你的力量、你的心、你的灵魂以及你所有的一切去接受海神最后的考验吧。 波塞西手中的权杖轰然破碎，与之同时破碎的还有遍布在波塞西身体周围将他与唐三一起笼罩在内的九个魂环。 那九个魂环破碎的一瞬间，唐三只觉得周围的空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他的身体已经无法移动，全身都被一股浩然博大到他无法想象的庞大能量锁定。强烈的金色火焰在他身体周围腾空而起，那似乎正是波塞西魂环破碎后出现的能量。同样的火焰也在波塞西身上燃烧着，他脸上的神圣和威严渐渐消失，看着唐三，剩余的只有慈祥。 不！ 唐三拼命地想要呐喊，可是他却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眼看着波塞西身上的金色火焰渐渐由淡金色变为亮金色，再由亮金色变为赤金色，而波塞西的身体也正在这火焰颜色变化中渐渐地消失。 孩子，不要难过，这是我的使命。当我成为海神岛大祭司、海神殿的管理者那一天开始，这一天的到来就已经注定。作为海神岛的大祭司，我不但要保护海神岛的一切，传扬海神的恩泽，同时也要成为新一代海神的引路人。现在，这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你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孩子，和你曾祖一样，我已经活了100多岁了。我们这个年纪都不算早逝。不用悲伤，海神大人赋予我的使命，我必须要去完成。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千仞雪已经成神，千道流作为他的引路人，也必定和我一样，为了神奇的传承而献祭。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只有用我们的身体为引，以我们的能量作为沟通的桥梁，才能帮助你完成这神奇的传承。如果唐晨还活着，或许我会有些遗憾，但他现在已经先我一步而去，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唐三眼前已是一片朦胧，在这一刻，他脑海中出现了很多记忆中的片段。他还清楚地记得，波塞西在知道了他要进行海神九考之后，在考核中流露出杀机。此时他才明白，为什么波塞西会有那样的反应。 我的海神传承是需要以这位海神斗罗的生命为引导啊！原来，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并不是因为即将完成使命而失落，而是为了海神斗罗波塞西即将为了海神传承的献祭而悲伤。如果早知道这样，我还会选择进行海神传承吗？为了海神的延续，波塞西不仅付出了他的青春，他的一生，到了最后竟然也还要再付出他的生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